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三池渊学生少年宫赠送了玉器。礼物转交仪式21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少年宫干部、教职员和小组员参加。为礼物转交致辞后，转交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赠送的礼物。